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此刻呢，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啊，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科学，每天晚上这个时段呢，小段都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科学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先来关注几则科技新闻。第一件事情来关注一下美国重返月球。实际上呢，这件事啊，在过去的一到两年当中呢，也被全球的航天界包括一些航天爱好者呢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哎呀，就觉得美国又要重返月球了。自1969年登月之后呢，时隔52年还打算再次回月球。但实际上这件事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过去都说这曾经登上过月球，而且不止一次登上过月球，这怎么美国再回去一次就不容易了呢？还真的不容易。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则新闻，一会儿呢我再给您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容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曾计划在2024年前将宇航员送回月球，但 NASA 监察长办公室在近日公布的审计报告中称，资金短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技术挑战导致太空服研发工作延迟，美国宇航员2024年重返月球不可行。 NASA 监察长办公室于2020年8月启动了一项审计工作，以检查国际空间站和阿尔忒弥斯计划所需的 NASA 下一代太空服的研发情况。监察长保罗·马丁在近日公布的审计报告中称， NASA 到2024年让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的目标将不可行，这些太空服最早要到2025年4月才能用于飞行。此外，今年4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从 NASA 获得一份价值29亿美元的合同，为阿尔忒弥斯计划研发月球着陆器，但竞争对手蓝色起源公司等提出抗议，合同的授予时间被推迟。马丁说，上述因素再加上 NASA 的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和猎户座飞船计划的延迟，也导致 NASA 无法实现2024年登月的目标。 在1969年的时候呢，美国曾经登上过月球啊，当时呢也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当中，美苏两强争霸，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卯足了劲儿，大家都想成为登上月球的第一个国家。后来呢，美国是实现了成功的登月。所以呢，很多朋友就说，既然在那个年代50多年前都有力量能够登月，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呢？连个宇航服都整了这么半天整不出来。当然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我们刚才听到资金短缺、新冠肺炎的影响，这第一啊是影响到了钱，第二是影响到了人，这是任何的科技探索必备的两个元素，缺一不可。那么在这个影响之下，很多的技术可能就没有办法向前推进了，包括宇航服。其实宇航服啊，尤其是登月使用的宇航服，要比呢，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像空间站的出舱服啊，包括舱内服啊等等，跟这些比起来，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比如说在空间站的出舱服，你需要克服的是零重力或者微重力，哎，但是到了月球表面呢，你需要克服的这个重力呢非常的有趣，大约是地球表面的1/6。那么在这个重力的影响之下，整个月球表面的宇航服的设计是要重新进行的。除此之外呢，在月球表面还有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呢是地球表面没有的，那就是月尘啊。自然叫月尘呢，肯定就是地球表面没有嘛，要不然怎么叫月尘呢？月尘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是地球上的这个所有的土壤形成啊，都是在亿万年间当中呢通过生物的腐化形成的这些土壤。但是在月球当中的土壤呢都不是生物腐化的，我们知道月球上是没有生命的，那月球上的土壤是怎么形成的？也是在过去的这几十亿年当中，在宇宙中所飞行的各种陨石不断的腾腾腾腾，胖胖胖胖，噼里啪啦的 砸在月球上，这砸的多了呢，就把月球表面的这些岩石给它砸成了月尘啊，砸成了非常细小的尘土。那么在这个尘土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硅化物啊，这个硅元素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或者说这个硅化物呢，把它理解成为非常细小的钻石。这个东西呢，一旦要是进入到了航天员的宇航服的缝隙当中，那基本上这个宇航服啊，穿不了多久就会坏了。而且呢，依据美国的计划，未来还要在月面呢建立一个临时的月面的中转站。所以呢，在那上面要用的东西肯定是要经久耐用的，不是说穿那么一次两次就不用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呀，其实很多很多的技术都没有当年啊大干快上来的那么快了。当然更关键的原因可能也不如说在当年那么有动力，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啊，是在1969年积累的很多的技术其实后期呢都没有怎么用啊。这些技术呢虽然说过去曾经成功过，但是很多技术啊一旦是抛弃了，或者说给它搁置了，你想要重新用起来，这事可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呢，美国2024年想要重返月球，基本上目前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了。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件事啊，古气候重建描述了智人的演化历史。 日前发表的一项人类演化学研究指出，气候条件曾影响智人走出非洲的时间和路线。该研究强调了古气候变率在现代人扩散事件中的作用，加深了我们对智人演化历史的了解。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研究人员利用古气候重建以及对狩猎采集者生存所需最小降雨量的估算，分析了走出非洲可能在何时何地得到了有利天气条件和通往欧亚大陆的湿通道的帮助。研究人员模拟得出的时间和路线与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一致，显示过去30万年里可能出现过多次非洲向外的迁徙。研究团队认为，亚洲西南部的严酷环境、人类从非洲的间歇性抵达，以及与其他古人类可能存在的竞争，这些因素或许解释了早期智人去欧亚大陆永久定居的尝试为何会失败，直到约6.5万年前的一次更大迁徙才取得成功。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研究给出了历史上何时出现了智人离开非洲的合适气候，不过仍需开展进一步研究，分析智人是否曾抓住了这些机遇。 在我们现在有关古人类迁徙的研究当中啊，基本上大家都熟悉一个场景，人类呢从非洲分两次往外走，后来呢基本上是走遍了全世界，就觉得好像说咱们的这些老祖先在非洲待着待着，突然呢其中的一位领袖说咱出去看看吧，然后大家呢就出去了，然后后来啊就开枝散叶去了世界各地。但实际上哪有这么简单啊，人包括其他的灵长类在内其实是一种充满着好奇心的物种。你看看人类的小朋友，包括这个大猩猩的这个小朋友啊，与这个长臂猿的小朋友，是不是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我相信我们的老祖先一定也是这样。所以呢，在过去啊30万年的时间里呢，一定是有多次向非洲之外迁徙，而且这个迁徙呢可能是持续进行的。但为什么到了6.5万年前才走出去了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各种天时地利人和作用的影响。天时，比如说气候要是不好的话，这走路啊，走着走着天越走越冷，或者持续的各种灾害天气，那自然而然很有可能呢这生命就终结在了半路上。哎，还有包括这个地利啊，这个地利是什么呢？这走的这一路要是天气不好没吃的怎么办？那在这个状况中，那没有吃的你还怎么行走啊？可能生命又终结在了半路。还有呀，就是人和，我们知道人的这个，就咱们现在这只啊叫智人，智人的老祖先呢其实跟他们就同样在这个世界上演化的还有其他的各种人。现在大家呢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叫尼安德特人啊，丹尼索瓦人啊。所谓的人和是什么？是你这一只往外走，其他人也在往外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彼此之间是不是会有斗争，是不是会有摩擦，是不是可能也会啊就某一些种族或者某一些古人类的生命又终结在了半路上。所以最后呢能够走出来，这真的是一些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呀，缺一不可。好，最后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墨鱼拥有大脑呢永不褪色的记忆。我们来听一听神奇的墨鱼的大脑。 一 项新研究显示，墨鱼可以记住特定事件的发生时间和地点，甚至在它们生命的最后几天，这种记忆依然存在。这是第一个证明动物对特定事件的记忆力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恶化的证据。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和法国卡昂大学的研究人员对24种常见的墨鱼进行了记忆测试，其中一半是10至12个月大的，还不太成熟，另一半是22至24个月的老年墨鱼，相当于90多岁的人类。研究人员发现，墨鱼可以记住它们在何时何地吃了什么，并利用这一点来指导它们未来的进食决定。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出现了肌肉功能丧失和食欲减退等其他衰老迹象，但它们的记忆力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这表明，与人类不同，墨鱼的情节式记忆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许多年长的墨鱼在测试阶段记忆力与年轻的墨鱼一样好，甚至更出色。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能力可能会帮助野生墨鱼记住它们曾与谁交配。墨鱼通过记住它们何处、何时、和谁交配，有助于其更广泛地进行繁衍。 所以任何动物的一种特殊的能力或者超常的能力呢，既然能够在它身上留存下来，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呢，墨鱼的记忆好啊，主要就是为了记住它们何处、何时、和谁交配，有助于呢更广泛的进行繁衍，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一个近亲结婚的问题等等吧。其实这个呢，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重点呢是跟人来比一下。可能刚才大家听到这个新闻就觉得，哎呦，墨鱼这是不是我前天晚上刚吃过的呀，它怎么记忆力那么强呢？墨鱼肯定是记不清或者也记不得你曾经吃了它啊，因为呢已经吃了。但是呢，从人类的能力来讲，其实你要横向去比人类的什么跑啊、跳啊、走啊，包括我们的各种什么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包括我们的触觉，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各种物种比起来，我们没有一样能够比得过其他动物的。而且呢，人类要跟其他动物，你比如说就是跟我们体型差不多大的，你要真的去跟它打，近身肉搏也不见得能够打得过。你说人要是真的拼体力，确实是一种挺弱的物种，但为什么人类这一支却成为了当今地球上繁衍数量啊非常非常多，而且呢整个文明程度最高的一个物种呢？很多科学家们给出了一个解释。我曾经呢在《人类简史》这本书当中啊，我看到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我是比较信服的。在这本书的作者的这个构想当中啊，他觉得人类的老祖先在很多年前，尤其是我们的智人这一支老祖先和其他的这个古人类呢啊，要进行作战的时候，我们智人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讲故事啊，语言能力非常好，组织能力非常强。就跟大家说啊，你看啊，我们一会儿呢要跟对面的那个山头的尼安德特人要跟他们打一架，你呢带领 A 小队啊从左边包抄，你呢带领 B 小队从右边包抄。这个啊，我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啊，仅仅是方便大家想象。其实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什么呢？是说完了 A 小队和 B 小队包抄的计划以后呢，这个组织头目还会讲，等我们打赢了这场仗啊，你看啊，对面那个山头上面的那些果树，包括那个果树下面的经常来的那些小动物都是我们的，而且呢我们今年有的吃，明年还能有的吃。这句话一讲完，其实就让大家呢对于未来的生活有了一种向往，而这个向往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之上？想象力的基础。人类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语言所构建的这种想象力呢所不断向前推进的，而且呢这种意识中的想象力也能够帮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现实中行为的团结。所以呢，人类的这只老祖先呀，在漫长的几十万年的演化过程当中啊，我们成为了地表组织能力最强的一个物种。我们通过组织，通过分工，大家呢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工种，即便呢在科学研究这个领域，我们会发现现在组织和分工是越来越精细化，甚至很多同一个领域研究的科学家都会说，哎呦，你别看我们都是研究生物的啊，这个研究神经的和研究细胞的，哎呀，这是包括研究细胞结构的，这可能都是隔行如隔山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就是人类的组织能力强的一个体现之一。我相信如此强的组织能力还会继续帮助人类在未来的 啊，慢慢的历史长河中呢，将我们的文明不断的推向高峰。所以呢，从单打独斗的角度来讲，我们斗不过世界上的任何一种生物，或者跟它拼能力呢，我们也肯定占不了上风，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结在一起，这种力量是最强大的。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新知，接下来呢，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美国汽车公司特斯拉呢，在不久之前对外所发布的一些产品，这些产品呢有什么亮点？有多少是仅仅停留在 PPT 的层面？有多少是真的可以变为产品造福人类呢？我们一起来走入本期节目。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回望历史，在科技发展的每个阶段，似乎都有那么几个人物或者公司，他们的一举一动引领着整个行业，而如今埃隆·马斯克就是其中的一位。日前，特斯拉在美国举办了 AI 日活动，其联合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发布了神经网络自动驾驶训练、 D1 芯片、 Dojo 超级计算机、特斯拉机器人等硬件和软件。正所谓芯片超算机器人，布局 AI 新矩阵。本次活动所发布的这些新产品、新技术各有哪些技术亮点？它们对于未来的行业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布局 AI 下大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就在几天之前，美国的特斯拉公司举办了一年一度的 AI Day 活动啊，这个一年一度的 AI 日活动呢，每年都会发布很多新的一些技术，包括有硬件的也有软件的。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日子当中啊，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对外公布了特斯拉神经网络自动驾驶训练、第一芯片、还有 Dojo 超级计算机以及特斯拉机器人这些消息。这场 AI 日的活动呢，也是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那么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一聊，在今年的 AI Day 当中都有哪些技术亮点。接下来呢，我们所有请的嘉宾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的研究员王金桥。王老师您好。 玉龙好，玉龙好。 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关注有关的美国公司特斯拉呢，最近对外所举办的这个发布会。那么在发布会当中呢，发布了很多的硬件和软件啊。我想问问王老师，在您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呢各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最后大家所关注的特斯拉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科幻的感觉，这个机器人是否又能够快速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就是马斯克对于机器人的这个未来路径的一个畅想。 嗯，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因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从这个最早做这个自动驾驶开始，做特斯拉的电动汽车， 嗯， 其实解决了个能源的问题，就是从燃就是这种化石能源到这个电动能源它的一个转变。紧跟着就是他就是因为整个的其实车就是其实就是跟人来讲就是可以作为一个专用的机器人， 嗯， 就是它里边也会用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计算的单元，就跟他所讲到的这个就是智能驾驶和车辆里边，当它解决了电动的能源的问题，就是第二个就是它要解决这个操作系统， 嗯， 再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智能驾驶它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跟车就跟我们人一样，特斯拉有8个小摄像头以及其他的传感器，它会感知很多的数据， 嗯， 这些数据的处理呢就依赖一个大的芯片，怎样才能使它算得更快呢？所以一个超大规模的芯片是它的，就是相当于多个芯片一起来量产， 嗯， 相当于它有3000颗这样的第一的芯片，其实它能满足就是整个的它的一个计算的需求， 嗯， 这个本质上来讲是跟我们人是比较像的， 嗯， 就是像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大概100万亿个神经元才能满足我们人的这种智能化的计算， 嗯， 所以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芯片。第一个，这样很强大的芯片呢，它才使它的计算，第一呢，那个实现它的计算的目标；第二呢，能够实现它的智能的目标；第三呢，能够把它的功耗降下来。 嗯， 这是它的这个路径。当它的汽车呢， 就是现在他觉得他汽车已经非常领先了， 嗯， 现在他就有这样一个算力呢，他更多的呢是想，就是因为他的汽车已经解放了人这个出行的问题，他更多的是，而汽车呢不能代替人做各种各样的劳动，所以他要给汽车加上一条腿， 嗯， 想让汽车站起来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更多的呢他想的最直接的就是说他就是让机器人来代替人做一些重复性的劳动， 嗯， 相当于就是实现我们相当于就是整个一个我们人类的一个目标嘛。其实人类在我们上下五千年来，就是我们一直把人当成了机器，无论我们从事农业呀、工业呀，大部分其实都是重复性的劳动， 嗯， 这些重复性的劳动呢其实是把人当成机器来用， 嗯， 在未来的大概500到1000年，可能我们都会把机器呢变成人来用， 嗯， 所以就是这也是就是更多的是就是马斯克对于一个机器人未来的一个畅想，以及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就是未来的一个布局， 嗯， 至于能做哪些他并没有详细的路径，他并没有透露，但是从整个的技术路线来讲还是比较清晰的。 嗯，那您认可这条技术路线吗？ 就是大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大的方向就是它是从智能的角度出发，从能源到智能，然后到解决了这个，因为汽车为什么容易做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轮子嘛， 嗯， 不像人的这个脚自由度那么高， 嗯， 所以它是相当于比机器人要简单一些，而就是它反映了一个机器人就是机器代替人的一个从就是能源的角度、计算的角度以及从这个行动的角度不断升级的一个过程，说这个路径是没问题的，但是做出一个机器人怎么去用，它就不像无人驾驶这么清晰了。对，我觉得可能最基本的可能它先用机器人去探索未来，比如在这个去干一些人就是像相当于这个机器人所干的一些事情， 嗯， 像做一些搬运，做一些比较简单重复性的劳动，这可能是最基本的，因为现在这个从行动的角度来讲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最近就是那个能够跳箱子的那个就是玩卡库的那个机器人叫， 嗯，是波士顿动力吗？ 波士顿动力，对对，波士顿动力来讲他们做了几40年，目前也就只是其实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操作，所以这条路径还是非常难的。 嗯， 嗯，那刚才我们在新闻一开始呢也提到了，在本次的 AI 日的活动中呢是发布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产品，或者说啊是各个零件，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最终这个机器人要是能够行动起来，刚才我说的这些硬件其实都是机器人的零件。那接下来想和王老师简单把这些硬件分别拆出来，我们来跟各位解读一下究竟是什么。比如呢，全球科技界媒体都在关注的特斯拉自研的超级计算机叫做 Dojo，在您看来呢，这个 Dojo 这个计算机有什么特点？ 这个计算机呢，其实它更多的呢，我看它的最终是给它的，就是它的汽车服务的。 嗯， 因为就是它要把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能够做实时的运算，能够做这种相当于这种从500米或者从150米到这个车的前边8个相机的这种实时高效的，就是这种感知计算，就是我的传感器的信息进来之后， 嗯， 从解码。一直都用 GPU 到它的这个三维的重建测距速度事件行为，然后呢同时要把这个驾驶的这种规划决策预警，就是相当于它把感知智能和决策智能实现感知决策的一体化的计算，同时有这个 IoT 的一些设备要管理它的一些这个所有的这些，所以它对计算量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就是它更多的呢是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特斯拉的它的算力是冗余的，它更多的其实是模拟我们人脑的这个人的嘛，是像机器更好的模拟人的开车，这样的话它的神经网络其实有一个自主的，它除了跟其他的我们当前的神经网络一样有这种感知的功能之外呢，就是有这个现在的这种，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自动学习的功能， 嗯， 这可能是它比较突出的，就是再一个就是多任务， 嗯， 相当于多任务学习，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就是把所有的活儿包括感知和决策智能混合到一起来做，这是当前我们认为是特斯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因为我们的感知智能 就是我们就是相当于代替我们人的传感器嘛， 嗯， 然后看到听到把它变成知识化， 嗯， 第二个就是我利用这些知识来做决策，我是不是要刹车呀， 嗯， 是不是要变线的，就是原来的就是决策智能都是靠学习人的驾驶智能来实现的，其实更终的其实要做好了，就是要机器从这个整个的一个感知到决策，从驾驶的过程呢都要自己来看，同时把三维的重建能够干出来，能够算出来，同时能够实现这种对于不认识物体的，就是不认识目标的、不认识场景的这种自动的判断和这个归类，就是实现这种自主学习的。它有一个标注团队嘛， 嗯， 当你这个机器呢认识到这个场景中的90%的物体的时候，当来一个新的物体，你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可以给它划分到大致的类别， 嗯， 这就给交通安全带来了更多的保障，在他们面对真正的开放式场景。所以说它的这个，其实我认为它的这个车，它的这个芯片呢，这几大空间呢，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是为它的这个自动标注和自主学习做支撑，再一个就是为它的感知决策智能的无人驾驶做支撑的， 嗯， 再一个就是说未来可能为它的机器人做支撑，所以它也把它的算力做得特别大， 嗯， 然后这个纳米数做得特别低，算得特别快，这也是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芯片的设计。 对，这台计算机呢，它毕竟是一台只能固定在某个地方来进行固定任务的计算的一台设备。如果未来一些设备是需要跟人紧密接触的，然后要大范围移动的，那光靠这一台固定的超级计算机其实还不够啊。其他分布计算的问题在您看来怎么解决呢？ 嗯，对，分布式计算还得靠云端的。其实它现在做的还是一个车载的芯片。对，其实在云端也是需要有芯片的，因为无论是机器人来讲还是车来讲，就是我们都讲现在叫做这个 V2X， 就是车联网， 嗯， 车路联网，车路云一体化。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要一个车要想做好，就是其实是需要他知道，我要知道别的车在哪儿。 嗯， 他要提前把信息告诉我， 嗯， 然后我要跟路做交互，我知道我走到路的哪儿了，路会给我提供相应的信息， 嗯， 然后我在云端呢把所有的信息汇总起来， 嗯， 做一个最终的优化，然后再把这个优化的结果呢发送给每个车，这样才能使真正的这个智能驾驶变得非常的，就是才能使无人驾驶真正的变成一个现实， 嗯， 机器人也是相关的，就是。其实云端的芯片也很重要，就是它现在这个移动的芯片其实还是面向车载的，就是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还是一个端云协同的，因为机器人也是一样， 嗯， 就是每个人有一个芯片， 嗯， 但是呢我需要云端有个芯片来协同这些机器人做配合， 嗯， 因为我要把这个箱子搬给你啊，然后我负责这个，我负责搬运，你负责安装，然后他负责检测，就是机器人都是有分工的， 嗯， 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个协同才能更好的起作用， 嗯， 所以这里边就需要这种通讯的芯片啊，以及这个云端的这个规模的计算芯片，但是云端的更多的它可能对算力的要求就更高了，它所处理的数据的规模也会更大， 嗯， 这也是就是现在的就是智能计算，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做智能计算中心吧， 嗯， 就是城市级的智能计算中心，一个是解决这个数据的相当于算力的共享的问题，不希望就是每个公司或每个部门建立一个碎片化的一个算力中心，而是以城市为基座，来把它作为新基建的一部分，叫做智能计算中心，原来叫 HPC 超算中心， 嗯， 现在把这种智能计算也要放进去，叫智能计算中心，这样才能把整个城市的智能变成一个智能体，这样多智能体进行交互，第一个就更好的节约能源，第二是更好的发挥这种群体的智慧， 嗯， 使这个城市规划的最好，这个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嗯，所以今天我们提到的特斯拉的这相关的硬件和软件的设备，它其实主要做的一件事情还是在做训练相关的数据、相关的硬件、相关的算法，未来呢对更大范围的使用来做准备，我的理解对吗？ 啊，对的对的，其实看上去它是在做一个机器人，其实他在做一个造轮子，他在把这个其实这个科技的基础，就是说其实是夯得更实，才能支撑 未来的智能的技术的发展。 嗯，对，这个看起来可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呀。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看到有一些媒体也在关注埃隆·马斯克的一个表示啊，这个主要还是针对呢在硬件方面的某一个技术路径。其实现在在自动驾驶的过程中，大家选择的硬件像有摄像头、有毫米波雷达、还有激光雷达，其实很多人也认为说后两者的硬件效果能效比甚至会更好。但是呢，埃隆·马斯克一直认为说在特斯拉未来所使用的设备中一定要而且只能用视觉系统，也就是用摄像头来进行识别。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表态？这个真的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吗？ 其实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马斯克之所以要选视觉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呢，就是我们人感知世界呢，基本上就是靠视觉。 对， 视觉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是我们人也要借助外力，就是我们现在有，就是我们比如很多场景下我们要这个打一个强光，就是比如下雨的时候我们要打大灯， 嗯， 很多时候就是增强我们人类的视觉。 对， 或者是我们用激光雷达来增强视觉，因为视觉在很多情况下是有缺陷的，比如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就是我们人是看不清的，因为像所以就是像我们的动物呢，是宠物猫和狗，晚上它接收近红外的光嘛，就能看得很远， 嗯， 这是一个人天生的缺陷， 嗯， 所以就是我认为马斯克其实也知道这一点，他的视觉呢并不是只是用纯可见光波段的，也会加入近红外甚至远红外这样的一个波段，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也会去扩展视觉的它的成像范围。第二个就是我认为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因为就是你要想这个车的性价比特别高， 嗯， 现在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它的成本要降下来，现在就是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嗯， 这是一个选择。因为你在恶劣的天气下，这个激光雷达还有这个毫米波它一定是有用的。 对， 这个但是呢它的成本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一个车规级的激光雷达大概96线的也得至少几万块钱 哦， 而且是一个设备， 嗯， 但是这个一个车载的可能不是只装一个激光雷达， 嗯， 就是可能要装好几个， 嗯， 它的成本可能你要装四个，一个20000块钱最便宜的，它的距离可能都到不了150米，96线， 嗯， 车规级的标准，但是你要上个一圈上一个6个这样的激光雷达，它的成本可能比车还贵，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综合了各种因素，而且视觉也会进化的， 嗯， 所以它没有选这个它选视觉作为它的一个选择，它认为人是可以的，车也是可以的，再加上现在其实也没有，现在就是也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吧。看百度的这个无人驾驶车，它的上面有激光雷达，这个它成本就会很高， 嗯， 就使它的量产就会成问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嗯， 有的时候市场也是很重要的， 嗯， 我认为它是现在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一个综合判断的结果。 好，这个我们也是解读了一下为什么埃隆·马斯克如此看重的视觉硬件。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想跟您再探讨一下有关在本次发布会当中的最大的亮点，特斯拉机器人的未来。其实呢，在之前的发布会当中，特斯拉呢还曾经也发布过比如说像电动皮卡呀啊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最后呢落地很困难，到现在为止呢电动皮卡也没有正式在全球上市。您觉得今天我们提到的这款特斯拉机器人，据它真正的上市能够达到在发布会当中埃隆·马斯克所提到的那些标准，那还得需要多长的时间，需要走多少的路？ 我觉得这个路还挺长的，就是这个路可能就是可能至少有，我认为得有10年以上。 哇， 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做了这么久，其实对于机器人行动来讲，它是一个综合能力，就是平衡，然后感知，然后理解，再加执行，它的动作要特别的精细。而就是现在我们所做的机器人都是单任务的， 嗯， 我只让它干一件事情，其实都很，就是现在我们最成功的就是让它干一件事情的机器人， 嗯， 现在如果要做成一个这样通用的一个机器人，其实这个我们知道其他公司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像擎天柱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大概需要800多万美金。 哦， 其实这个其实它涉及到的整个的，而且 还有专门做胳膊的机器人， 嗯， 知道的这些机器臂， 嗯， 一挖的机器臂做到消费级， 嗯， 现在依然还是十几万的一个成本， 哇， 然后其实这个路线还是很长的，而且它第一要有感知，然后理解执行，就是把整个的机器人控制，然后感知，然后决策，相当于所有的东西都放一起， 嗯。 就是目前的路我觉得还是挺难的，目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波士顿动力到现在也是一个就是纯烧钱的公司， 嗯， 就是没有一个很成熟的场景应用，就是因为它的通用化和这个专用化的一个选择，要不我做一个专用的，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从这儿搬到那儿，从 AGV 从这儿搬到那儿，这样的单任务的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多任务就是感知决策执行一体化的目前还没有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其实我认为这个整个的这个路线还非常长，其实马斯克估计他也没有想到他的第一个机器人会怎么样去落地。 嗯，对，他的行事风格就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天马行空，先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然后再一步一步往前走，也并不是每一个想法最后都是成功落地啊，中间的想法其实也很多。我要再追问一点，就在您看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真的需要人形机器人吗？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专有的机器人，我们通过各种搭配也能够来去服务我们的生活？ 这个其实问的挺好的，就是其实我们在很多场景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要做的通用特别好，就是要不就四足，要不就两足的这个机器人，它的灵活度和自由度是最高的，而且最适合就是跟我们人类做交流，这就是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认为机器最接近人的一个重要的趋势之一，但是最核心的还是它的一个大脑， 嗯，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机器的理解和就是情绪，就是感知和这个执行理解的这个能力，其实这里边其实马斯克对机器人的理解其实他还没有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理解的那个能力，其实机器人最终能够成为我们人最好的伙伴还是他的一个理解的能力， 嗯， 机器能够理解我们人，就是包括情绪啊心情啊，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我们整个的人工智能没有突破的一个点，就是真正的去实现对我们人的这个总体的一个理解和交流，以及他自我学习的能力。 嗯， 这是现在发展的一个非常热的一个方向。 嗯， 所以就是这块呢，也是要，就是未来要突破的是机器变成人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嗯， 就是你即使能执行了，他不知道你让他干什么，他看不到眼里看不到活，不知道去干啥。其实它的这个智能性还是不够的。 嗯，您的意思是光有一个人形，哪怕说它能动，但是它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或者我们理想中的机器人还有很远，而真正意义上的机器人是和人能够有交流的，它能够对人的行为人的情感是有感知的，这才是机器人，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才是真正的智能的机器人，它也能够理解我们的情绪，能够有创造力。 嗯， 这才是这个下一段的这个未来机器人的这个真正要实现的目标。 嗯，对，估计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包括您在内，其实也对这个目标呢一直也是在攻关，也是一直在追求。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机器人的话题，有关美国公司特斯拉的话题呢暂且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呢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金桥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王老师。 好，谢谢宇龙，谢谢宇龙。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甄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兴，今天我可真高兴。 哎，二姐，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难道你找到男朋友了？ 哎，不过这个概率比中彩票还要小吧？ 本姑娘这么优秀，找一个配得上我的人很难的。其实我今天呀，是在替我的同事小芳高兴呢，她怀孕了。 你要知道，他一直都想要个小宝宝，可是一直都没怀上。今天可算是有个意外惊喜了。 二姐，你他 赵片，你怎么一副被雷劈了的样子？ 哎，二姐，这不是喜事儿啊，这孩子不能要啊。 为什么？ 二姐啊，那个小芳上周是不是跟你一起去啊，做了单位安排的体检啊？你们还拍了 X 光片啊？ 是啊，我们就拍的是普通的胸片啊。 哎呀，你不知道吗？ X 光对人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对孕妇婴儿啊还有胎儿啊。哎呀，你同事拍 X 光的时候已经怀孕了，所以肚子里的胎儿啊肯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所以这孩子不能要啊。 真好骗啊，你说的好有道理啊。这个怎么办呢？这武同事可太惨了。 哎，好心，你这是在伤心什么呢？哎，就算找不到男朋友也不要哭嘛。 大哥，不是，我是在替我的同事小芳伤心呢。她今天刚刚发现自己怀孕了，可是却不能留住孩子。 啊？为什么呀？ 因为她去体检的时候拍了胸片，孩子也受到了 X 光的影响。 嗨，能受什么影响啊？科学研究已经证实，无论是对于成人还是胎儿，接受到的辐射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拍一次胸片还不够吗？他只是个胎儿啊。 影响胎儿的最小辐射剂量阈值是50，而一次普通胸片的辐射剂量只有 0.02。 所以呢，如果想影响到胎儿，至少得连续拍2500次胸片才行。陈小心啊，别告诉我你们那会儿拍了2500次胸片啊。 啊，没有没有没有，谁会连续拍2500次胸片啊？真有这种人早就被医院抓去做研究了吧。 所以说嘛，而且很多医院还会对拍片的人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比如呢，给你们戴上特制的铅帽，并且在腰部围上这个铅围去，避免你们受到不必要的辐射。所以呢，根本不需要过于担心，让你同事踏踏实实啊把孩子生下来吧。 太好了。哼，好骗，差点又被你给骗了，我差点就去劝小芳把孩子给打掉了，这可是一条人命啊，无辜的小生命啊。 我 哎，好心啊，这事儿呢也赖我，当年我要是早知道咱妈会给咱生这么个弟弟，我就 大哥你想怎样？ 我就应该让咱妈拍他个180张 X 片，或许你这脑子还能变得正常点。 Hey Mr. Workerbee，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